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唐卡的文化之门。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从8月25号到10月21号，唐卡艺术展在西黄寺博物馆举行，展览呢是每逢周六日。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展览地址，西黄寺。西黄寺呢是清代重要的皇家寺院，始建于清代的顺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651年、1652年建成，曾经是清中央政府联系西藏地方的重要的纽带。今年5月份呢，西黄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一个藏传佛教的古寺里举办一场唐卡艺术展，这首先是一个特别好的创意。展出的这些唐卡呢，来自于大兴区的弘文博雅艺术馆。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弘文博雅艺术馆的馆长潘海英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和唐卡艺术。我欢迎潘总，潘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唐卡艺术的，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张欣你好。 大家好。 嗯，潘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好不好？ 好的，那么我们在西黄寺这次唐卡艺术展呢，主要是弘文博雅艺术馆收藏的古老的馆藏唐卡。那么这些唐卡呢，就是后弘期前期即古歌时期的唐卡啊，以及这个现在喇嘛师傅们这个以古老的传承方式绘画技艺完全参照经典记载，然后呢这些画师呢在修行中绘画，在绘画中修行 啊。为什么当时想到要办这样一个展览？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啊，我们去这个西黄寺展览呢，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 嗯， 秘说唐卡它有艺术价值。那么，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追求它就到了一个思想的层面。 嗯， 那思想的层面呢，就是那么艺术呢，它会赏心悦目，它也会养心。 嗯， 因为它能够艺术引领生活，艺术融入生活。另一方面呢，是它的文化价值。那么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唐卡呢是藏传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 那我们应该去发扬它，光大它。另外呢，它有一个教育价值。那么这个教育价值呢，唐卡本身它就是教人向善。那我们基于这个社会发展非常的快， 嗯， 那么我们呢，这个人们的信仰的这个信仰的建立，应该建立在一个向善的基础上， 嗯， 诚信体系的建立也是建立在一个向善的基础上。所以我觉得呢， 嗯， 这个我们去做这个唐卡展，从艺术的角度啊，从文化的角度， 嗯， 从教育的意义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精心准备了这次这个西黄寺这个博物馆的唐卡展，是一场这个视觉的盛宴啊。 张欣，你之前了解唐卡吗？ 嗯，我其实去过西藏， 嗯， 而且我还跟着就是身边特别喜欢唐卡的人去买过唐卡。 哦， 当时也是好像就是朋友介绍的，说那个唐卡肯定是质量很好的，是， 嗯， 比如说是真的呀。嗯，所谓这个真的就说是用这个矿物质那个粉来画的。 嗯，这一看就不专业了， 然后呢，对，肯定是不专业，只是了解一点，大家就是口头传的这种， 就是说啊，原来就说，哎呀，这是不是真唐卡？就是这是到底是用， 嗯， 这个是不是用真材实料画的，是吧，嗯？大家都说，到底什么样的唐卡它是有价值的？ 嗯。嗯， 真唐卡呢，这里边唐卡， 嗯， 真唐卡什么假唐卡， 嗯， 这里边倒不分真假。嗯，我觉得从唐卡的分类上讲呢，应该是这个寺庙唐卡。寺庙唐卡是僧人画的唐卡。 哦，僧人画的唐卡叫寺庙唐卡。 对， 哦， 寺庙唐卡。 嗯， 那么画师还有画师唐卡。 嗯， 那画师唐卡呢，就普通的艺人画的唐卡， 就谁都能画，只要你会画。 嗯，对，他的在这个寺庙唐卡呢，他这个喇嘛们画的时候呢，他是参照这些经文，他们画出来的画这些唐卡呢，主要都是纯矿物质，而且在构图上应该是错落有致的啊，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色调上啊，也是对比度比较强的， 嗯， 就像什么高原蓝，像北京现在是这个天气也晴朗了， 嗯、 蓝天白云， 嗯， 因为说雾霾天的时候， 嗯。 要是如果不是僧人画的唐卡，他不用矿物质，他用一些化学颜料去画，有可能就会出现雾霾天这种感觉。 嗯， 包括他这个构图啊，在色彩对比他使用不了， 嗯、 在这个材料上面再用的不是很好，那么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再不是很透彻，他画出来的以后就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这真是这个外行人看热闹哈、啊，内行人就看门道了。然后因为弘文博雅艺术馆呢，我真心是去了不少回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唐卡展呢，我记得。上个月我还又重新看了一次，我是听说就是很多的寺庙唐卡，您那儿收藏的应该全部都是寺庙唐卡，我记得是这么介绍的。 对，我这收藏的全部都是寺庙唐卡。 嗯 啊，因为寺庙唐卡中呢，它本身呢是修行中绘画，绘画中修行，它没有功利性， 嗯， 没有追求功利的地方呢， 嗯， 它能够更多的，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工匠精神， 嗯， 在这里呢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对。 嗯，那需要多久才能完成一幅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个，就是挂在墙上那种小一点的。 嗯，小一点的唐卡也要画一年两年的时间啊，不是很大的、 哦、 因为它是纯手工修行中绘画， 它慢慢画、 嗯、慢慢画。如果是大一点的，像我那边收藏一幅极乐世界、嗯、那么这幅唐卡呢，这一个老喇嘛他就画了八年，那么就说这个唐卡的绘制的时间的长短，一是唐卡篇幅的大小， 嗯， 再一个内容的多少， 哦， 那么一般的僧人唐卡都要画几年呢？ 都要画几年的时间， 对、 哦。而且我还听说，因为我一去参观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就在跟我介绍，说很多的唐卡，因为刚才提到叫修行当中绘画，很多时候它是没有以前的这种就固有思维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就画一个什么。然后呢旁边是什么东西，他不是事先想好的，他是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慢慢慢慢就这么画出来的，是这样吗？ 就是说修不同的经文的时候，嗯，他呢就是在显现当中，他这个思想中显现的不一样，所以他画出的图案跟他修的经文的显现是一样的。 其实我去看了这个展览， 嗯， 然后我对这展览上边有一幅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的这一幅唐卡，因为它正好和咱们这个西皇寺和西皇寺博物馆是有联系的，因为西皇寺它本身就是在顺治八年的时候建的嘛，而且嗯。就是在建成的那一年， 嗯， 五世达赖他来到了西皇寺。 哦， 那这一幅唐卡是不是咱们弘文博雅的呀？ 这幅唐卡也是我们这个馆藏的唐卡。 哦，太难得了， 因为这幅唐卡还有一幅，这个当然是我们这个寺院的僧人这个喇嘛画的啊。 嗯， 那么最这个原始的这个唐卡呢？在布达拉宫， 嗯， 但是我们这幅是完全按照经布达拉宫的比例一比一的比例，嗯，这个僧人们画出来的。那么这个描绘的呢，就是这幅唐卡描绘的是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的一个情景。 嗯， 那么顺治第二年呢，就是公元1645年。 嗯， 那么清朝政府呢派遣专使邀请五世达赖入京。那么顺治九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652年的三月。那么五世达赖呢离开拉萨赴京，那么十二月份呢到达北京，那么清朝政府呢隆重的接待了呢五世达赖及其随从3000余人，那么顺治帝呢与五世达赖这于京外的那什么呢城南的就是南院的旧衙门宫相见。 嗯， 这个旧衙门宫现在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大兴区旧宫镇啊，因为我们弘文博雅艺术馆也是在大兴区，哦，我想呢，哦，这个机缘非常的巧合，啊， 真是有缘，嗯， 对，有缘有缘，嗯。另外呢，就是在旧宫镇目前还有一个这个遗址，就是德寿寺遗址， 嗯 当时也是这个 这很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 嗯嗯。对，后来呢，我们也是看到介绍说，安排他们住进了专门修建作为他们驻地的皇寺。 对，他这个在那接见完了以后呢，随后他们就住进了，就是这个住席到这个西皇，目前我们参加展览的这个西皇寺。 嗯 啊 嗯， 这个藏传现在是藏语系的最高佛学院。 哦，佛学院， 西皇寺博物馆。 哦，西皇寺博物馆。 我觉得这皇寺其实大家也特别值得一去，因为它是今年五月份才对外开放， 嗯， 以前从来没有正式对外开放过。嗯，我也特别想问问潘总，就是咱们这一幅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的这幅唐卡，那是您就是比如说像我是搞音乐的啊，嗯，都讲究违约作品，违约了作曲家做创作作品，是您想到了这段历史，然后去委托寺庙里的僧人来画的呢，还是本来就有这么一幅唐卡，您给收藏过来的呢？ 这幅唐卡是，我委托这个寺院画的。 嗯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兴区呀，它实际上还是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的。 嗯， 你像这个地方，就说这个唐卡， 嗯， 跟旧衙门宫、跟德寿寺有着渊源， 嗯，对， 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北京市的发展，也特别是新机场的一个建立， 嗯嗯， 整个南中轴文化啊，当然我这个唐卡画这唐卡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时间段，它主要跟我们这个地区呢有这个 太深的渊源， 太深的渊源了， 嗯。 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就是画了这幅画。另外呢还有就是当时呢就是在乾隆皇帝啊这个七十寿辰的时候呢， 嗯， 那个六世班禅给这个乾隆皇帝来祝寿。在祝寿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西藏出发，那么走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没有直接奔北京的路线走， 嗯， 而且他是绕到这个内蒙古， 嗯， 完后呢再到北京，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他路途当中带了那么多的随从的这个僧人们，休息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他要做法会， 嗯， 因为一年多的时间呢就是非常的辛苦，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喇嘛嘛，这个僧人们都种了那个天花的疫苗， 嗯， 他自己没有种，然后呢到了北京以后他身体就不适，然后为了这个给这个乾隆帝祝寿呢，他还是坚持做法会， 嗯， 后来呢就在北京圆寂了。当时呢乾隆皇帝非常的痛心， 嗯， 就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的喇嘛，那就说明呢， 嗯， 我们清朝政府和， 嗯， 西藏人们这种深厚的情谊， 嗯， 所以我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说康熙皇帝来了以后也是在德寿寺相见，现在这个呢就是六世班禅的这个灵塔就在咱们现在的西皇寺， 嗯， 所以渊源非常的深， 嗯 啊，我觉得这幅唐卡我们很有意义，当然这幅唐卡时间也有十多年了， 也十多年了， 对， 当时画了多久啊？ 这幅唐卡要画了两年， 两年， 嗯嗯 嗯，所以就大家看到一幅唐卡的时候，这是啊多少这个僧人啊，在修行当中画那么长时间画出来的， 嗯，而且它记录着那段历史， 对， 嗯嗯，西皇寺的这个塔真的很值得一看，也是， 嗯， 因为它是北京的白塔之冠，而且呢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叫东皇寺的殿西皇寺的塔，嗯，我到了这个西皇寺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听工作人员说，实际上网上这个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东皇寺的殿西皇寺的楼还有塔院的塔。那这个东皇寺的殿和西皇寺的楼现在都不存在了，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这个塔院的塔，它在西皇寺博物馆的最里面。原来这儿有两个寺庙，都是喇嘛庙，嗯，一个是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就大家就叫东皇寺和西皇寺，或者叫双皇寺。这个皇寺其实也是来源于大家习惯管这个藏传佛教叫皇教， 哦， 所以而且它那个因为是皇家寺庙嘛，它那个琉璃瓦是黄色的， 嗯， 所以可能有这两种渊源，不知道潘总您怎么看，是这样吗？ 对，它是皇家寺庙，皇家的这个建筑基本都是黄色的这个瓦，然后红色的墙， 嗯， 它就是因为皇家建的寺院嘛， 嗯， 就是这样， 嗯， 另外呢它这个西皇寺这个塔它承载了太多的这个藏族人民和我们清朝的这种深厚的 友谊和感情，我觉得在这里面意义特别的重要。 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唐卡。其实说到这个唐卡，潘馆长，我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跟朋友们来普及一下，就是提到这个唐卡，因为它是唐朝的唐，好多人都觉得一开始会有一点点误会，哎，说唐卡是不是就是唐朝的卡，是吧？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普及，到底什么是唐卡，怎么样就比较科学的来定义唐卡呢？ 唐卡呢，它也叫唐嘎，其实是藏语的原语，指的是什么呢？用这个彩出装裱后的挂起来的这种卷轴画。那么唐卡呢，是藏族绘画艺术的一种独特形式，是纯天然矿物质，那么色彩绚丽的这种工笔画。那么唐卡呢，是藏族与其他不同地域民族之间交相辉映的产物，这个它是文化交相辉映的产物。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大兴其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曾经我们说哎呀我们大兴有西瓜，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 对。 那么但是这西藏呢，它主要的是和这个其他民族交流的时候，它主要是唐卡。那么南亚呢，中亚的这个和中原多种文化的复杂的作用，那么共同推动了呢唐卡艺术风格的演变。那么唐卡呢，经历了1000多年的积累与发展，汇聚成这个藏族的宗教、历史、科技，当然这个科技里包括医学呀，然后藏医学呀、天文呐，那么艺术等各个领域遗产的载体，是也可以说是藏族人民的百科全书。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唐卡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的时候呢，唐卡堆绣，还有这个铜雕彩绘等，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作。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一期节目时间是无法特别透彻的为大家解析唐卡的文化的啊，它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呢，我看张欣在收集资料的时候还有一个起源哈，可以让张欣跟我们分享一下，虽然无从考证，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是有这么一个 传说 啊。跟我们说说呗。 我收集到资料是这样说的，说据大昭寺志载，吐蕃的松赞干布在一次得到了神的启发，用自己的鼻血画了一个白拉姆的画像，据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个唐卡。 有这回事吗，潘总？您那边了解到的？ 我了解的也有这个记载。另一方面呢，除了刚才这个所说的啊，那还有就是记载的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目录水晶明镜中也记载了吐蕃法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绘制了一幅吉祥天母的像，这也是传说中这个西藏的第一幅唐卡。 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啊，因为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到了。今天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打开的是唐卡的文化之门。广告之后呢，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朱红，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唐卡艺术展呢是在西黄寺的博物馆举行，展览呢大家想看的话就是到了周六日的时候去看。那么在这里面所有展出的唐卡就是来自于侯文博呀艺术馆。这里面一共展出了多少幅啊，问一下馆长。 一共展出了63幅的唐卡。 据说您收集这些唐卡用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 对，我从90年代末开始就收藏唐卡。 哦，我想问问您当时收藏的第一幅唐卡您还记得吗？ 我收藏的第一幅唐卡就是觉沃佛。那后边呢全都是藏文记载的。那个时间很久了。那么这幅唐卡呢就是应该是后弘期前期的一幅唐卡，非常的珍贵。现在也是镇馆之宝。这次呢也是到西黄寺去展览了。另外有各种各样的唐卡。 您在收集唐卡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好多故事啊？ 肯定就是我们在收藏唐卡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也是喜欢收藏，但是在这个收藏的书画方面啊，在这个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个北京收藏藏文化的人很少，我觉得那个竞争相对的不是很激烈。 哦， 而且唐卡呢，你在不是很了解它的时候，你看它是非常美，那个色彩美，那种构图的美啊，让你感觉看了以后赏心悦目，非常快乐。所以我就开始收藏唐卡。这样呢就比在北京地区这个地方呢就收藏的是比较早的。 比较早的。 收藏了很多的寺庙唐卡。 对。 比较珍贵。 您刚才提到这什么时期什么时期，您能跟我们把这方面知识给我们普及一下吗？ 好，可以。 刚刚说这个后弘期前期后期哈，非常珍贵，就为什么珍贵，你跟我们说说唐卡的一个它的时期是怎么分的。 我说一下这个唐卡主要这个时期吧。那么第一个时期呢应该是吐蕃时期，那么西藏绘画艺术的萌芽时期，应该是在公元7到9世纪。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这个西藏吐蕃王朝呢就大量的学习印度啊中原佛教，那么西藏文化的艺术的这个形成期。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个时期呢就是一个吐蕃分治时期，就我刚才说一下啊。那么吐蕃时期呢基本对应我们唐代末尾的时候啊，就是五代十国。那么吐蕃分治时期呢就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它是这个藏对佛教文化的推崇与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个基本对应这个五代十国的后期啊。因为五代十国本身就比较短的时间。那么第三个时期呢就是萨迦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西藏的绘画艺术的是一种延续，这公元呢在这个13世至14世纪。那么这个时候呢西藏与元朝呢形成一个隶属关系啊。那么西藏社会呢就是有一个政教合一的这种制度开始萌芽和发展。那么另外第四个时期呢就是帕木竹巴时期，是15至16世纪。这个时候呢藏传佛教绘画的艺术呢是它的定型期，基本对应的是明朝。 明朝啊。 另外呢第五个时期呢是甘丹颇章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是公元17至19世纪。那么西藏绘画艺术的规范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啊有时候其实出去采访的时候，尤其在大型采访，经常听人说起侯文博雅艺术馆。然后也听别人说过侯文博雅的唐卡。别人说的时候好像是有黑唐有金唐，就是这些分类是怎么分的呀？ 这个唐卡呢它分为有这个彩色的唐卡。彩色唐卡有黑色唐卡。完红色唐卡，那当然才有这个彩色的啊。还有 金色的。 金色的金箔。金箔绘制的。完了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这个堆绣，当然底图够好了之后啊，就是用这个我们的丝绸那个脚上的布去僧人们去贴上的。那看起来立体感非常强的，我们根本是看不出来的。然后还有缂丝唐卡的种类还是很多的。 您那里边就是最古老的一幅唐卡，因为我当时去参观的时候，印人给我介绍说，哎，这个唐卡那年头长了，这是最长的历史的是哪一幅唐卡？ 最长的历史的呢，就是，这幅唐卡应该还是我们这个公元11世纪的唐卡， 哦，那么在唐朝的唐卡基本上现在很少很少见， 嗯， 因为这个狼打马灭佛把这些这个吐蕃时期的所有艺术它都给毁掉了， 嗯，有一个时间 是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艺术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嗯， 所以看到的吐蕃时期的唐卡也就是唐朝的唐卡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因为早期的唐卡经历了一段就是比较惨痛的时间啊，就是已经那个时间的唐卡基本上找不着了，现存的唐卡除了少数宋元时期的作品之外，我们看到大多都是五世达赖期的集体作品了、 哦、 啊，因为他经历过一段就是销毁啊，就是他当时的佛文化的一个灭绝式的这么一个打击哈、啊、所以当时的作品呢基本上都啊找不到了，而且我看到介绍说其实公元十一世纪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比较早期的唐卡了，太珍贵了。 嗯， 在唐卡里面就是它有主要人物嘛，就比如说僧人主要画哪些佛像， 嗯，这些他本尊你比如说他有、嗯、肯定这个在唐卡里啊、 嗯、 有佛像， 对， 你说 对， 有杜母，还有这个护法、 嗯、 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故事， 嗯， 你比如说 嗯 顺治帝这个那个什么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 嗯、 这就是个故事， 是故事， 当时、 嗯、 当然呢在这个唐卡里不乏这个历史的故事呀， 嗯， 什么天文地理藏医药这都有， 其实他也就是绘画的一种，他画的就是身边的生活， 对 吧， 对 啊， 对对对， 就是身边的文化历史啊政治社会生活很多领域都会， 宗教、 哎、对对对，都会在这个唐卡里面体现， 对 啊， 它实际上这个唐卡就是很简单的、 嗯、 就是我们如果不要把唐卡看得太难，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就没有小人书了， 嗯， 像我们这时代小时候你看小人书就这意思嘛， 嗯， 你没有更多的这个文字积累的时候，你一看图你就懂这是什么意思、 嗯、对，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学中国画啊，西方学油画 对, 对吧，啊，它就是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绘画艺术、 嗯、 啊、 嗯、 但是呢因为它的工艺极其复杂，所以呢给它增添了非常神秘的色彩啊，又加上宗教的内容、 嗯、 所以大多数人会觉得唐卡非常的神秘，为了揭开它的神秘之纱，我们建议大家呢到西黄寺啊逢周六日的时候去看一看由洪文博雅提供的这些非常珍贵的唐卡的这么一个艺术展、 嗯、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是如果我现在再去西藏我再去购买唐卡的话、嗯、潘总您说我应该从哪些角度去看呀， 嗯，如果你想购买唐卡，我觉得呢，你首先得选择寺院唐卡、 嗯， 僧人画的，它相对呢更有一些工匠精神在里边，嗯，更好一些。首先，它就是跟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不理解的时候，做的事情可能里边有这个朦胧的地方。你说寺院唐卡，僧人在画的时候呢，他、 嗯、 对这个经文理解之后呢，在这个构图方面， 嗯， 应该是。它有规制的，在这个色彩方面它用纯矿物质的、 嗯、 看起来都是很赏心，对比度很强， 对， 质感很强，很赏心悦目， 嗯， 他在画的时候因为心很静， 嗯， 他的这个里边的细节都画得很好、 嗯、 而且他线条非常的流畅，而且呢就是说很错落有致，非常的精美。那如果说在这个不是修行人画的呢，当然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他有些浮躁感在里边， 嗯嗯 嗯，当然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吧， 嗯， 一般寺庙唐卡相对来讲呢它的价值会高一些， 嗯嗯， 那么这个普通的这些唐卡呢它价值会低一些，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和爱好啊去选择就好了，因为这在这个艺术方面嘛，这个没有好与不好， 嗯， 只有你欣赏与不欣赏， 对， 是。 哎，一般唐卡能保存多长时间？刚刚您提到那个公元十一世纪的，那到现在这么多年，它都没有损坏吗？ 没有损害，当然它也有留下了历史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年轮、 嗯 年轮在里边啊、 嗯， 能够显现， 嗯， 因为这个唐卡呢，它主要是有藏布也好。都是纯天然的， 嗯， 那么纯天然矿物质它相对来讲就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哦， 那么在唐卡特别是现在的寺院唐卡绘制的时候，它设置的时间都在千年以上，对，都是千年以上的， 哦， 因为纯矿物质只要湿度 能够是恒定的， 嗯， 对唐卡的损害就比较少， 嗯， 对于温度对它的影响并不大啊，所以像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艺术馆在这个保存这唐卡的时候， 嗯， 这个湿度要基本上不能像夏天七八月份那么潮湿， 嗯， 对唐卡的损害就比较严重 啊，它，嗯，怕湿， 就是，怕湿， 嗯， 在这个时候只要湿度控制好了， 嗯， 其他的就会好一些。 我看我去参观的时候，并不是每一副唐卡都用那个玻璃罩给它罩上，好多都是暴露在空气当中，我还挺心疼的。我说呀，这价值不菲的，就这么挂着，它不怕空气吗？ 空气它还是不，它不怕空气，主要是湿度。 湿度。 你像咱们这个这个艺术馆的唐卡厅， 嗯， 基本上这个24小时抽湿都是控制到一定的。都是有24小时都有抽湿的， 明白 啊， 哦？ 特别是在夏季， 嗯， 只要潮湿这个季节，三个月的季节吧， 明白。 嗯， 那最后我们向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再推荐一下吧，好不好？张欣，你在看完以后， 嗯， 然后也了解完了以后，你有什么体会？ 好，首先还是再次向大家强烈推荐一下这个唐卡艺术展，不光看这个唐卡展，而且西黄寺博物馆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里面有好多关于西黄寺历史的一些展览，也特别好。 嗯， 另外说到唐卡呢，嗯，我其实每次看唐卡我都觉得特别的震撼，嗯，色彩那么的绚烂，嗯，描绘的场景又那么的美好，就是有你看它的时候，你感觉不管它那里面的嗯形象、人物形象、动物形象是多还是少，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壮观。但实际上，刚才朱红在说到唐卡，其实它也就是绘画的一种，大家不要觉得它那么的遥远。 嗯， 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唐卡里面的人物可能很多我们普通人都不认识，但是也有我们认识的呀，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的松赞干布，还有文成公主。 对， 上次我去西藏的时候还去采访了当地的文成公主山水实景剧的演出，有一位姓白的导演，就是一个藏族，他就说文成公主在他们心中就是神。嗯，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工艺、医学等等很多方面的发展。嗯，所以他们把文成公主尊称为绿度母。在看唐卡的时候，其实有松赞干布，有绿度母，他们都是我们并不感到陌生的一些历史人物。嗯，那下面我其实也准备了一首歌，就是我在采访那个文成公主山水实景剧的时候他们推荐给我的这部剧的主题歌，由歌唱家王丽演唱的。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其实这个剧还在排练中，还没有最后排出来，现在已经在演了很长时间了，因为前不久我还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去西藏看这个剧呢。我们来听听这首主题歌吧。 天堂。 画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是 FM87.6 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唐卡的文化之门，就是从8月25号到10月21号，唐卡艺术展呢是在西黄寺的博物馆举行。展览呢，大家想看的话，就是到了周六日的时候去看。那么在这里面所有展出的唐卡，就是来自于洪文博雅艺术馆。潘总，然后也介绍一下咱们洪文博雅艺术馆的地址好吗？ 洪文博雅艺术馆呢是就在咱们这个大兴区魏善庄镇洋房村。那么它距离呢我们2019年的这个9月份开始运营的新机场只有20分钟，还是很方便的。 对，大兴离市区真的是近。 它呢主要是现在目前呢大兴它向南的这个交通拥堵情况比较不是那么拥堵，所以去的时候这个看似好像说哎呀大兴好远，实际不远，不是很远。他这开车很快就到了。 对，而且呢去洪文博雅艺术馆呢不光能看到唐卡，还能看到红木艺术。我们下周六的节目呢，我们接着跟潘馆长一起来聊一聊他的红木艺术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潘馆长，谢谢。 好，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也感谢张欣，谢谢，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下周六再见。 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9月5号至9月24号来电订购2单以上可享95折优惠，10单以上可享92折优惠，买的多，优惠多，购物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